点至八点，妈宝游世界。 城寨对我嚟讲系一个社群，志同道合嘅人走埋一齐，里面有好多嘅活动，包括媒体内容、讲座、课程、深度旅游，丰富每一个成员嘅人民精神，成为更好嘅公民。我希望呢个社群会越做越大。 嗱，喺節目之前咧，我啊 check 清楚咧，要起呢個謝偉俊嗰個底嘅 頭花 喎，仲有嘢， 咁就話太多嘢要起啦。咁有辦法可以縮窄範圍咧？咁喺主流傳媒上網揾下主流傳媒咧嚇，根據最專業網站揾下，喺舊年過去一年，你個名字出現咗幾多次咧？答案咧就係2185次， 中中地嘅啫喎，呢個唔算多嘅。 中中地啦，咁你得一件啫嘛，大佬，你都話獨行俠啦，都算係咁啦嚇。Anyway， 立法會開咗一年啦，咁你個名字出現咗2185次，喺主流傳媒嚇，唔計網媒其他途徑嚇，即係主流報章嚇，主流報章出現啦。 但係呢個數字本身要相比先得嘅，因為冇意思喎。最多幾多？最少幾多咧？其他同事， 我下次話俾你聽。好啊，我都係時間有限，我要揾第一次咧，唔算少。呢個真係你個平均365日除咧，差唔多平均日日都見報噶啦。如果真係平均數字，當然咧，有時你會多啲啦。嗱。所以上一節的時候講到風大浪大，有兩股即係浪喺喺度喐緊啦。咁咧一邊浪係代表有權嘅一邊，有權嘅係高牆嗰邊，另外一邊係雞蛋嘅一邊。嗱，我哋唔可以否認，喂，嗰啲人兩邊都係咁衰啊，兩邊咁衰，啱表面上係真嘅，但事實上你睇下衰嗰啲佢噏嘢，佢可能得個噏字嘅啫喎。佢嘅實際行動咧，佢係冇龐大嘅資源，冇龐大機器喎，即係代表泛民或非建制派方面，佢哋除咗得到即係有輿論嘅支持上街示威，其實佢哋可以做到嘅嘢係好有限。whereas 喺建制派方面咧，係有強大嘅資源，仲有佢呢個北京係強大嘅後盾。咁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講翻戴耀廷呢單嘢。戴耀廷咧，即係我咧就唔係法律界人士，我覺得佢咧係有機會坐監嘅，佢有機會坐監，佢亦都係預咗坐監。個佔中三子而家告好多件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做乜要發動要包80,000人簽名嚇、啊？即係簽咗我成去要懟冧戴耀廷，要佢冇得撈啊！直情喺 Hong Kong 喐，會唔會去得盡啲啊？咁、那個效果就係泛民係一定係激烈。頑強抵抗的原因就是大學理論上是一個有學術自由或者是有一個自由的地方，那你要去大學教授不發表意見，即是就算不是去到戴耀廷那樣，如果發表意見會的下場會是這樣的話，你即是想篩選你知識分子，使唔使去到咁盡啊？ 你問我啊？ 係啊， 使唔使去到？我梗係唔認同啦，我覺得用翻剛才講嗰個字 overkill。有啲嘢咧係，即係起碼我個即係我嗰種 old school 啲咧，我哋做嘢包括打官司態度都係，我即係我啲師傅教落咧，永遠啲嘢都係要即係留翻啲留白嘅。你唔可以即係過將個你嘅 argument 咧 overkill 就係咧，你會令到個官有陪審團會反感。咁我呢覺得呢個藝術都係好緊要嘅，就係、是、適當適可而止收手。而呢一方面咧，我唔係崇，希望俾人唔好俾人感覺我係崇英啊，或者崇美，我真係崇，我有陶傑講啊，崇優啫。因為有啲嘢你即係而且個嗰啲比較進步啲嘅民主嘅社會，你睇到佢哋嘅做法咧，好多時真係特別英國人佢哋嗰所謂嗰個 understatement 嗰種作風咧，其實係好係一個藝術嚟，永遠都唔會 overkill 嘅，盡可能唔 overkill。咁呢一次，我覺得你剛才講嗰班説話咧，我完全覺得係同意嘅，因為我覺得。你咪由佢自己嚇，雖然咧佢好啲人覺得係遲來的足正義，或者咁樣咁耐都冇事啊，咁唔同嘅睇法。但係始終我哋個制度依行緊啊嘛，你做乜要呢個時候再搞啲咁嘅嘢？係只係搞嗰啲動亂，但係冇對現時冇好處，又係 overkill 嘅一種。 嗱，咁再另外有一樣嘢就係、是、有16子啦嚇，而家收曬監啦嚇，咁仲有 DQ 6個議員，會唔會去得太盡啊？係咪先？嗱，呢個第一條問題。第二條問題，梁油啊，即係你聽緊我哋節目嘅，睇緊我哋節目，有啲人支持佢，有啲人唔支持佢。但係追數使唔使追到咁盡啊？ 先答你第二個問題先。追數咧，嗱，你問我，如果我嗰個決定係話我自己嘅錢嘅話咧，譬如如果我哋可以好似民事官司可以和解嘅啦，我一定和解。但係我哋而家同時因為有個責任咧，就係我哋係啲錢唔係我哋，啲錢係公帑係納税嘅錢，我哋唔可以慷他人之慨。咁嘅情況之下，我哋個 dilemma 有個問題就係我哋究竟我有咩權代表納税人？特別當裏面唔少納税人咧係認為真係唔應該俾佢哋咁容易啲錢都未上任就已經又買走，有好多古靈精怪買咗百幾萬元嘅錢。咁你點咧？咁係咪應該按法律去做咧？究竟如果有規矩有制度嘅話，就算冇嘅話咧，係咪應該按翻常理原則去做咧？咁係 debatable 嘅。咁所以你問我而家暫時睇中，我自己都未決定到。我覺得係需要睇埋我哋而家揾咗個資深大律師嘅意見啦。咁睇下翻嚟個意見，如果我認為合理嘅，咁我睇下參考一下啦。但係我同大魚真係講咧，我哋係平衡翻好多利益喺度，包括剛才講係咪 overkill， 係咪去咁盡啊？定還是我哋有冇咩站要做 guardian of 嗰個公堂啊？咁呢啲係咪都要諗嘅考慮因素嚟？呢個第一個答翻你嘅問題先。第二個 DQ 六 ，another four 啦。 而家兩個之後再四個啦嚇。啊 ，number one 嗰個就係前朝嘅決定啦。今朝即係現朝就可能佢哋有另一個睇法啦。第二就係睇下你嗰、那個譬如話個釋法出咗嚟之後，嗰筆尺點落咧咁。又是要考慮很多因素，即如果你是按這個這樣的釋法筆尺，其實不應該六個，可能不止，所有應該不合數的就應該全部剁曬。 哇！而家你咪即係話， 如果 你嘅意思咪即係著數 咗，係以法論法嘅話咧，個公平原則應該咁做法嘅。但當然政治上你要將佢用翻胡仙嘅例子啦，你可能今次就唔係講話要。很多人沒事做的，今次是可能很大公憤，於是你就把尺輕輕稱先一點。但是揸陣來說，如果你真的用回我們在終審法院或者以前立法會那個女神的做法，閉上眼睛把尺輕一稱，真的全部應該那班是不能刮的。 即是這個又是現在社會，這個很難的，很難將情緒和理性分析放在一起。得嘅，咁嗰個咪高手咯。咁但係衍生咗一個問題就係、是、呢、這個我覺得政府亦都有好大嘅責任，就係、是、本來議會係一個你話政治討論一定有情緒，但係議會本來嘅文化其實係容許有議會嘅理性，有議會嘅文化咁。我見到的就是、我都不敢說是什麼時候開始，我想坐底都有得十幾年，就是香港的議會是沒有了文化的。 應該是梁國雄議員或者長毛，即是第二屆第二任開始，第一任一個人單打獨鬥的時候，他都是搞一下東西，穿一下 T 恤，他就未敢至於說真的公然破壞議事規則或者是挑戰很多東西。是黃毓民入去之後，即是我開始入去之後，那一屆明顯地呢感覺到咧係各種傳統、各種文化、各種大家紀念俗成咗嘅嘢都被挑戰、被反叛、被濫用，咁係嗰度開始一路惡化落去。 另外一方面咧，我又見到咧，即係以前你話政府行政機關同立法會嘅關係都仲有一個距離嘅嘛，即係例如佢哋要箍票。就算你係建制派，咁其實以前嘅議會成個都係建制派添啦。我要箍票，我真係每一個議員我都揾兩三個 A.O. 仔去 mark 住你喎。去到過去幾年咧，好明顯嘅，甚至乎個主席本人都要收 order， 就係呢樣嘢你幫我頂住佢啦，呢樣嘢你幫我剪咗布佢啦，咁都不得止喎。我係試過有同唔同嘅議員合作，諗住有陣時要入啲問題啊，或者提個辯論動議啊，因為希望引起一個討論，然之後我哋再跟進做啲事。我嘅經驗話俾我知咧，而家立法會秘書處咧，係首先要將你問題就嚇，即係我哋所謂立法會嗰啲 Q 咧，首先要將個問題過一過俾行政機關睇一睇。如果行政機關覺得嗰條問題係唔得嘅話咧，佢係會幫你改咗條問題。我怼翻俾你，然之後我心諗，喂，有冇搞錯啊？你連問題都改我， 老老實實，阿哥我做立法會嗰陣時，你包我都唔使編。呢條問題喺昔日嘅立法會，一定係恰當過得到嘅。 係，我就對唔住，我就唔知道你講嗰樣嘢有幾普遍，因為我印象中經驗中，我哋就啲問題就冇話要過行政嗰邊嘅喎。即係秘書處自己送個問題過去俾行政府， 然之後夠膽死咁樣攞翻翻嚟同我，即係政府嗰邊咧就話可唔可以咁樣改？我心諗改咗仲得了咧？ 啊！ 但係秘書處係有權話呢條題目得位唔得？當然佢當然係攞主席嘅同意啦。但問題主席唔係上一屆主席，上一屆主席都仲有啲規矩，但係主席。本人是不是自己都應該有一定的尊嚴，知道喂我才是立法會主席，就請你政府都放點尊重呢？ 這個不得不遺憾地同意，我們這一屆呢就立法會開個頭，令到大家對於整個立法會的尊嚴，包括主席的身份，都不斷是備受攻擊，甚至實際上矮化咗嘅，包括你話點解我成日好多時唔係好打，即係唔係好贊成啲人。當然一啲係我自己經驗，一啲係我即係個一啲嘅身受其害之後嘅一啲領悟啦。就係千祈唔好亂咁打官司，因為打親官司你挑戰咗個底線咧，可能你未必想見到個結果嘅。包括剪布又係，包括你而家呢啲所謂 DQ 案又係，有時當然有時係被逼嘅啦。但如果你主動去打官司咧，有時你嚇下對方咧，對方可能大家喺度互相喺度。摸摸下咧仲好，但當你個底線開咗底牌之後，原來咁嘅話咧，你就肆無忌憚，就發生好多事幹，包括剪布都係而家。我都唔怕坦白講，好多建制派嘅人，起碼就算唔係呢一屆，都上一屆咧，佢哋覺得剪布幾好啊！而家主席話曬事，好過改咩議事規則喎？咁改咗之後仲有規有矩，到時仲麻煩，冇咁多自由度添喎。咁所以你即係有時。非建制派議員就好擔心話改議事規則會導致某啲後果發生，當然呢個可能都會有，但係同時就係如果你唔改嘅話咧，你而家容許咗呢個判決，法庭判例話主席有權控制大會咧，其實呢個咁嘅一張尚方寶劍咧係好危險，係好視乎主席本身嗰個人嘅性格同埋佢個意願係咪都好狠心嘅人咧，可以如話斬就斬嗰啲咁咧，定還是有規有矩都講翻一啲 decency 嘅咧？我哋用 decency 呢個字咧。咁呢樣嘢其實係唔穩當嘅，咁但係扯遠咗少少啦。剛才你講嘅問題，我或者我都要真係翻嬲下，點解你有咁嘅經驗？我嘅經驗就秘書處起碼冇話俾我聽話，佢哋問過官員話唔得呢樣嘢，咁坦白咁講。如果係 好坦白，嗱，應該咁講，佢當然佢 即係呢個啲私底下另外一個版本嘅 COCE 嚟喎，呢啲係 其實係噶，因為呢啲全部都係牽涉喺助理層面發生嘅事啦。咁其實好多時助理。即係你可以同話說，我好耐之前係立法會議員助理協會嘅，而家冇咗添，因為黨派不能團結。 而家都仲有兩個係嘛？我記得上次 係啦， 兩個黨派兩個， 而家分咗兩個，以前一個㗎，即係做議員助理，本來我哋都視自己嘅工作為一種職業， 專業好專業， 係一個專業嚟㗎。咁呢個專業，咁我哋都會捍衞一啲我哋喺個機制入邊 應該 應扮演嘅角色㗎嘛。這個也是大氣候之下小氣候，議員助理都分了黨派的時候，就沒有可能再好像以前那樣團結一起做事了， 遺憾地 沒有可能團結一起做事的時候 無力咯， 那就無力咯。即是現在我不知道那兩個會究竟是怎樣運作，即是我們當年的而且確是會跟行政處和秘書處是會爭取各種不同的權益嘅， 唯一我可以回應就係話，我啲同事都有久不久同我投訴話，即係佢哋啲嘢認為，因為我個助理都其實都好黐心，佢都係以前係自由黨， 係啦，佢都係我師兄， 係你師兄都黐心，所以佢哋學你話齋，即係佢哋做緊嗰陣時，嗰啲班小朋友都未出世咁滯，咁所以變咗佢哋嘅睇法有啲好唔同嘅，咁我呢個我同意，但係你主要話有冇問準過行政當局先翻嚟回應 咧？嗰種。嗰種講法應該我具體咁講就係、是、我哋同嗰邊都溝通過，係啦咁樣嘅。咁當然佢哋我都明嘅，秘書處有一定嘅佢自己嘅難處， 但係秘書處似乎我越嚟越強烈嘅感覺係佢哋傾向咗當咗自己係政府嘅一部分。係係，呢個係我都感受好深嘅一件事。 即係三權分立嗰個界線咧。就是模糊了， 是模糊了的， 模糊 了 的， 這個、 是啊，這樣東西 還有呢？你想想以前立法會如果 有衝突、啊、等等呢、是會很避忌去報警的， 是理論上差人呢是真的不是應該進入立法會的 building 裡面的、但是現在是改變了。不過我也會講回就說、你剛才我不知道是否 get 錯了，你說如果真的用把尺去DQ 不止四個，應該更多，是不是應該去到這樣？是不是應該這樣？ 應該的意思是什麼？以法論法嘛， 我是以法論法，用回Femmes 那個，即綁著眼的那個女神，這樣一 打到，這個就牽涉於問題，就是你有追訴力的，喂，過去做幾次都是 OK 的嘛，最多被人罵一排，就罵一兩日，罵一日而已，跟著沒人記得，因為呢因為有更多議題，每日都發生。 唔係，但係問題就係、是，當我哋講話，我哋 strictly speaking 嚇、，to the letter of the law, spirit of the law 咁樣去諗，我自己嘅感覺有少少係好似呢個周星馳有套戲，我唔記得九品芝麻官定審死官啦。咁有一幕咧，就攞一把明朝嘅尚方寶劍去斬清朝嘅官，即係。是的，如果我們很忠於普通法的精神，那其實如果忠於普通法精神，就應該 是好像你剛才所說 DQ 不單止那六個，但問題就是那現在那根本那個源頭整件事，如果真的是一個很忠於普通法精神的一個社會、這 個、 根本是第一個都不會 DQ 了、 即係你做一樣嘢就話，譬如咁講啊，而今日立法就話著喇叭褲嘅咧，嗱你經歷過喇叭褲嘅年代唔止一次噶啦嚇，就同你講就啱曬噶啦。李兆富後生啲可能只係經歷過一次，佢咧經歷過咧就起碼兩次喇叭褲嘅年代。喂，咁講喎，今日立法唔准著喇叭褲，理論上聽日開始即係著喇叭褲嘅人就犯法啦、違法啦。咁從前著喇叭褲嗰啲冇事噶。 這個、你剛才其實都嘗試解釋過這個盲點，這個普通法裏面一個盲點就是說，當然如果是一個定個新的法例出來，那當然是不應該追索權，一般來說、但是如果它是一個解釋以前的法例所包含的意思是什麼呢，這個永遠都牽涉到是追索權，這個普通法這麼 多百年來都是這樣的，不幸運的話去到個 landmark case 一個所謂一個案例的話，大轉接的案例的話，就會有些受害者咧，以前不是咁嘅喎，以前我哋做工廠，喂啲出產產品唔妥，關我差事咩？我賣咗俾嗰個人中間個口商，佢自己負責嘅啦，我哋唔使理嘅喎。今次呢把線就咁樣一剁嚟，就把刀就咁剁落嚟，以後唔使啦，我哋唔同你講咁多，你就要孭曬飛啦。係不斷都發生緊呢樣嘢嘅，所以你即係我哋如果真係明白到普通法嗰種好處唔好處嘅話，你應該就唔會咁明咁好似你剛才講嘅例子一樣，冇呢個事發生。永遠都是受害者，我那個案 件 我作為受害者，整件案件 解釋那個正體， 用回法舊例，經陪審團用回舊經法官引導，陪審團用這個案例156年案例是這樣判的，那就判了，因為龍門是在這裡的，但永遠都是法官當他去到終審的時候，龍門就可以搬的了，我說我其實 你 只是有技巧地搬， 你就講了一半了，另外一半就說沒錯，你說根據如果純粹普通法的體制的法律，那全部是一塊勾著一塊，但是現在解釋那個是一個不是實行普通法 的,、這 個就 是、的正體嘛，現在牽涉就是說香港人的信心，這件事是進一步摧毀了個信心， 這個也是呢，用回剛才說的例子，就是澳門的水鹹淡水交界，因為普通一個基本法呢，按回牽涉到中國的法律咧，係用大陸法，即係continental law，唔係講大陸個大陸，即係咁一般歐洲個大陸個法咧，係咁樣嘅。其實佢哋真係有一個立法機關係有權去釋法嘅，即係我哋唔習慣呢個系統啫。但一撞埋嘅時候咧， 我同意嘅，因為呢種感覺我香港以前未試過，咁都會好幫下叫咧。但係試得多，諗多一生嘅話，呢個係一個唔完美裏邊嘅一個實際情況。當你兩個體係咁碰埋嗰陣時候，只不過有啲情況之下會有一啲嘅地方係唔係咁習慣，要重新適應。 嗰呢個適應係好痛苦，同埋咧你預咗咧被 DQ 嘅人咧係會負隅頑抗。OK， 即係打仗咁。 明白。 你話 no prisoners， OK， 請原諒我啊，即係話唔。冇俘虏嘅，冚棒杀嘅咧，人哋一定抵抗到底。 杀无赦啊！ 杀无赦，即系何君尧嘅杀无赦，英文就 no prisoners，OK？ 咁阿湛，分翻开，即系其实我哋今日嘅讨论都经常出现呢个问题，将政治嘅问题同法律嘅问题 捞埋一齐， 揽埋一住。 但系咧，点解我哋会咁谂法啊？就系话。不斷有人咁講話要三權配合啊嘛！ 唔係，你俾我講埋先啦。 好 ，OK， 你次次都係咁嘅。 係好，俾你講。 唔係你好中意站亂嗰病嘅又真 係。而家站啊 ！OK，sorry。 我想講就係，即係當係我哋要問一個問題，就係邊個由一開始將政治問題法律解決？因為其實香港而家。的現象就是因為政治問題不能政治解決，如果政治問題能夠政治解決的話，那你三權就會健康很多。現在問題就是、政治問題我解決不了，其實雙方面都有責任的，一方面又很喜歡玩司法覆核，是吧？因為我沒有辦法政治解決嘛，我議會輸給你的，有分組點票我一定不夠人的。 但這個不只是香港的現象，你譬如不要看得遠，看現在譬如美國、英國都真係不嬲係政治問題法律解決嘅喎，或者調翻轉嘅喎。你睇翻佢哋嘅選舉又好，睇佢哋嘅好多關於就算 Brexit 本身嘅投票咁，都係又係曾經想話法律解決某啲嘢嘅喎。即係呢兩樣嘢， 但係最終 因為你將個權斬開幾決嘅，就自不然有啲缺口嘅地方係會有時會碰撞 嘅 啦。 係咁，始終都冇完美嘅。但係問題就係、是、政治問題，而家香港係完全冇政治解決方法。即係頭先我哋，我哋可以傾㗎，中間有人拉埋㗎， 冇足夠嘅誠意同埋技巧同埋傳統去做咯。而家仲喺度錯，因為試錯緊啦。 因為議會真係被閹割啊嘛，即係閹割嘅意思唔係淨係分組點票。 而家好小心嗰啲字眼係咪殺嗰字？ 閹割，閹割，即係被閹割嘅，包括埋我自己覺得行政機關亦都對佢完全唔尊重啊。 係。 對佢個功能又變咗係我橡皮圖章。你其實拉布，你講得難聽叫拉布。正常嚟講，咁我係根據議事規則履行我議員職責。當然，履行職責嘅手段我可以再講。咁但係咁，我冇一個義務必然要通過你行政機關擺落嚟嘅嘢嘅。 同意。 你行政機關覺得唔得噶啦，我擺咗條標喺度，你一定要同我過，你同我死掂佢啦。仲要去到死掂佢嘅責任，去到係可能係草案委員會主席，你同我死掂佢啦。咁樣嘅喎，而家係以前係嗰種尊敬都至少係每一位議員，我都派幾個 A.O. 走去動之以情，碎之以理。而家冇呢件事咯。 其實個答案好簡單嘅啫。action reaction， 即係呢啲係互動，每樣行為都有後果。昨日彭定康都講多次，每樣行為、每樣嘢咧都有啲後果。嚇，佢不斷強調呢一樣嘢。因為當你啲議員如果係唔會有啲 self restraint， 甚至 self respect， 即係自己尊重或者自己克制，而下下去到盡，下下咧玩到嗰啲議事規則咧，總之我用曬所有辦法去破壞你嘅時候，而有好多時咧感覺到咧。有啲今屆我諗好少少咧，即係有啲有幾個議員，我覺得佢哋都係好勤力去做嘢。但以往有啲係搞破壞嘅議員咧，佢哋本身對於啲法例本身佢真係唔理噶，總之搞嘢嘅啫，或者唔睇文件噶，真係一開聲你問嘢，你已經知嘅，因為佢問啲嘢咧，文件上面走去睇一睇咧，啲數寫曬度，理據寫曬度。但如果唔睇嘅議員咧，一開聲你知道啲條友又喺度吹，又喺度玩嘢。咁嘅話，呢啲官員只不過就唔尊重你哋班議員，覺得你班議員係搞嘢唔做嘢，冇完全唔盡力嘅。咁整下呢種感覺咧就嚟噶啦，就係互相一個你又覺得佢唔尊重，唔問你，佢又覺得你哋唔問佢又唔尊重佢，咪一個惡性循環咯。所以幾時開始要做翻好咧？大家都要明白到要撥亂反正嘅需要重要性，同埋咧係可以自我克制多翻啲。正如如果冇自我克制嘅話，包括啲法官，如果佢唔自我克制，周圍亂咁講啲政治議題，亂咁講自己意見嘅話，一定衰收尾嘅。 點解法官香港仲係有啲 respect 啊？法官仲係好大部分法官都嚴守呢條線咧，就係話我有啲嘢唔到我法庭嘅，我唔會評論嘅。有啲嘢唔應該預先講嘅，表達意見嘅，唔係一個真案真實案嗰啲，佢唔會評論，唔會講任何嘢嘅。呢種係傳統嚟嘅，要慢慢積蓄翻嚟嘅。但你要破壞好容易㗎，一開始又大家講下你嘅政見啊，講下你成出去應酬啊，出去參加啲酒會咧，就嚟㗎啦，就俾人攻擊話你嘅法官本身太政治化啊，甚至歸咗邊啊，甚至俾人收買咗，乜都齊曬㗎啦。呢啲種自我克制好重要，就咁解咯。 不過呢個咪就係你頭先講啊，你睇下美國同英國做個做個比較就知啦。美國的司法制度和英國的司法制度，美國的司法制度是明顯被更政治化的， 投票嘛， 仲要 activism 係咪？個nomination 的而且確係要係由總統仲要過埋個 approval。佢哋檢控官基本上是一個政治的職位嚟嘅。咁但係問題，如果我哋是傳統英國制度嚟啦嚇，咁即係。的而且確，好耐好耐之前，法官退咗休咧，就應該畫下畫下油畫， 翻去種下花啊，牽下草， 寫下小説啊。 唔單止法官啊，所有高官都係啊。以前香港翻去嘅高官都係去種花 油畫，種下花咁嘅啫嘛。當你做一個官員退咗休之後，會參政諸如此類，其實呢個都已經冇咗嗰個 decency， 即係。禮崩樂壞又唔係發生在一日之內，我覺得 係啊，好多嘢都係即係從何說起。但總之我哋而家就係兩種文化喺度衝擊緊。咁以往香港人覺得自己嘅文化係優越啲嘅，咁會被逼嚇，所以接受一個咁嘅情況咧，就覺得而家省係唔睇唔順眼啦。但係問題就係、是、當另外一個文化佢哋真係又揾到好多錢喎，好成功喎，有佢好處喎。咁我哋更加覺得，唉，真係唔知點，嗰種委屈法咧，就覺得，即係我唔會用某一個女士有人講話咩回歸等於乜嘢啦，即係嗰個又好爭議性嘅講法啦。但係兩種嘅文化咁碰撞咧，而家係的而且確係一個仲未解決到嘅最深層次嘅矛盾嚟。 咁好啦，作為香港人，我點自處？ 我想你咁叻仔，一定有你嘅方法自處啦。特站又咁叻仔，你方法自處。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嘅諗法自處。我自己就好簡單，我覺得。多啲從宏觀睇個社會，究竟係咪可以係包容多啲？希望唔好淨係我自己係優越曬，而係希望可以包括譬如去旅遊咁。我以前代表旅遊界最興嘅啦，因為批評好多旅遊旅客佢哋文化差。其實當你人哋冇機會去過嗰陣時，自不然就係咁嘅啦。當香港以前未有機會旅遊嘅時候，我細路仔年代第一次出搭飛機係十七歲坐菲律賓坐去澳洲讀書嗰陣時，咁自不然就大鄉里仔嚟啦。而家啲人幾歲僆仔已經周圍飛嘅啦。內地好多同胞係未有機會接觸好多嘢嘅時候，自不然有啲嘢佢哋都想，佢哋都係人都想進步，冇機會咁解啫嘛。咁啊俾啲機會佢哋慢慢希望可以融合多啲咯。即如果你那個放個焦點不要看得那麼近的話，你自不然很多東西就一笑自知。你適當時候說一聲說你怎樣看，希望令他們有感覺。如果不適時候就說少兩句，等他好一點的時候再說過。有時候做人是這樣的，是吧？ UGL 唔緊要啊，即係咁好傾傾多陣啦嚇。不過咁，你覺唔覺得政府係？在呢個何君堯事件裏邊咧，佢做嗰個角色咧，俾人哋睇到係一種雙重標準咧。因為喺早一段時間嘅時候咧，有人咧就諷刺呢個蔡若蓮副局長嘅事嘅時候咧，即係政府係撲出嚟係劈得好盡嘅啊。咁但係咧，今差唔多點名道姓咁滯啦。咁但係今次咧就係何君堯事件時候，林鄭咧喺前日佢都唔講，唔夠膽點名道姓。即係政府，即係嗰個公道啊！公道要俾人睇到啊！政府喺公道方面做得唔係好好，而依樣嘢係要影響市民嘅信心。影響市民信心咧，個後果就係你推行一啲政策嘅時候咧，你得唔到呢個人民嘅支持啊！ 我諗咁咧，我希望冇俾任何印象係我偏幫任何立場啊！我哋覺得兩件事調翻轉發生嘅先後次序咧，如果先發生何君堯事件咧。可能那個政府的反應都會大過現在這一次， 而係到如果係調翻轉嘅話咧，何君堯發生咗之後，先到蔡若蓮事件嘅話咧，可能佢評論嗰個力度又會細翻啲，因為純粹就係開始嗰下咧，可能政府一下由於民情反應咁大咧，於是佢已經講咗啲比較係去得盡少少，冇乜保留嘅，冇乜空間位嘅説話。但係反應發覺原來咦講得大咗少少喎，咁到第二次再嚟啦，係咪應該係咧收翻細啲咧？等將件事可以慢慢收窄啲，冇咁大爭議，平息翻佢咧，會唔會有個考量咧？我唔知道，但係我感覺上未必完全因為邊個係呢個係何君堯，呢個係蔡若蓮咁即係呢個分別喺度咯。 啊，咁樣，但係其實兩件嘅性質都係唔相同嘅，一個牽涉於即係好多人都相信係一種暴力嘅鼓吹同埋煽動。 都是不負責任地過分去濫用言論自由啫。 嗯，嗱咁啊，即係時間差唔多啦。我有一條問題咧，啊，你準備定仲有問題啊？ 我冇其他問題。 我哋最香港人咧，我睇真係都好多好擔憂咧。我哋傳統有嘅呢個係三權分立，儘管冇喺基本法裏冇寫明，但係一個。有實無名的三權分立是會消失的，沒有了這個三權分立等於工廠生產的貨品沒有了個 QC QMark 保障，國內方面大陸方面經常說這個三權配合，這個張德江去到澳門還讚澳門在這方面做得好，這個擔心是實實在在的存在，你怎麼看？ 曾經何時很多內地人的西裝咧有個招牌喺度嘅，咁，我一見到就笑啦，呢啲阿燦咁樣，但係佢哋覺得有個牌咧係一個身份象徵嚟，我覺得呢啲係名牌嚟嘅，呢啲係純粹係文化價值觀睇法唔同。我剛才都有介紹過，即係喺內地可能佢哋某啲嘢睇法，大陸法體系嘅人睇法又唔同，咁所以我哋唔需要過分擔心呢樣嘢，反而我覺得最重要就係我哋要珍惜自己有嗰種制度嘅優點，而唔好自己刻意去破壞佢。而破壞嘅最簡單方法就係不斷去測試佢底線，甚至係不負責任地咧去唔行使應該有嘅自我克制。因為自我克制好重要，呢種文化呢種 understatement 呢種唔好 overkill 咧，係貫穿曬我哋今晚成晚講嘅題目都好啦。千祈唔好 overkill， 有權唔好用到盡，有克制嘅最多人自己克制少少。咁嘅話，你先話保留翻一啲空間咧，嗰個制度可以完整。否則嘅話，個個都講話我自己嘅權用到盡嘅話咧，個個都話未試過做咩事話要遵守呢啲咁嘅 convention 啊，優興講 convention。其實文明就標準好多係標準 convention 係冇 law 嘅。呢啲 convention 隨時破壞，無論係官方好，或政府又好，或者立法會議員又好，個別人士好，不斷破壞呢啲咁嘅 convention 嘅話咧，咁樣先至係最大侵犯或者傷害或者破壞三權分立嗰個傳統。 不過咧，即係阿邵富興可以即係講講啦，就要即係你都可以講講。大陸唔係一個完全嘅大陸法國家咯，啊，佢就絕對係一個依個行絕對嘅行政主導嘅地方嚟啦。 咁呢個有另一個題目有排講噶啦，因為佢哋法律嗰個範疇，當然佢哋用緊即係用德國 model 嚟， 任何嘢都可以二分嘅，任何嘢都可以二分嘅。 最後尾要講。即係一國兩制係個現實啦。OK， 咁就係話你有啲嘢咧，就係要講到大家有冇互信咯。 同意。 有啲嘢有冇互信咯？即係你可唔可以做到嘅就係喂，但係有啲人去做出嚟嘅嘢，令到你係。 但係互信係要好多慢慢 build up 嘅，信係好麻煩。你一定要互相要忍讓啊，互相合作啊，尊重最起碼，然之後慢慢先 build up 個互信。你冇咗呢啲其他嘢咧，你互信冇從何而嚟咧？係嘛？一個就好簡單啫，一冇咗互信，冇咗合作，冇咗互相尊重咧，一冇得玩。最即係好似我嗰時，我哋又講翻我哋老本行做法律，你簽咩文件都好，嗰個人係唔信得過嘅話咧，你最叻嘅律師幫你簽最 100 文件 都 冇用，係啦。 啊，即係你令到啲條款寫得你以為 完全冇用嘅，即係買個官司翻嚟啫，你買唔到真正嗰個交易嗰個好處喺度。 啊，兩條簡單嘅，你認為831有冇得轉彎？ 我睇唔到喺現今呢個時空裏邊能夠輕易咁去馬上說服到人大常委再就831有個空間去決定，所以咧視乎你想真係要係安寧啲去俾佢可以慢慢另一個時空再做啊，定還是係馬上再衝擊佢，大家互相多啲矛盾咧？咁呢個係當然選擇問題。咁但係我睇唔到喺 很短的將來會有一個改變。 那一地兩檢你怎樣，即是政府或者這個中央中共方面可以做些什麼釋除香港人的疑慮？ 這個就是死證來的了，即是這個基本法本身，任何法律本來如果能夠可以修改的話，就算憲法都呢就是恰當一點的，但是香港碰啱先呢個咁嘅小憲法咧，係全世界憲法都少有地係難改嘅。咁嘅情況之下，好多嘢係人工化地去處理啲問題，包括係以往冇見到嘅，本來好簡單、好實際嘅一地兩檢問題，搞到而家咧係大家一個係要睇你係原則性強啲啊，定還是實用性、務實性強啲嘅價值觀啦。兩個一碰埋嘅時候，睇下冇一個合作空間咯。如果冇嘅話咧，就冇得傾噶啦。 我冇其他問題啊，法官大人。 法官大人，我咧即係我都係性情中人嚟嘅，有時講嘢咧都係。 喂，今晚啲問題唔夠尖鋭喎，湛哥，你 仲話唔夠尖鋭啊？嚇，咁佢嗰啲夠唔夠尖鋭啊？我下次上嚟咧問到你唔夠膽上嚟嚇，今次咧就專登鬆下你， 鬆下我先，多謝。 下次咧再叫埋你一齊嚇。好多謝各位收睇，咁我哋下個星期。是再見， 多謝你機會我、okay. 多謝曬，多謝曬，多謝師傅。 城寨係咩嚟㗎？佢咧係喺一個特定嘅時間同埋空間構建出嚟嘅產物，過去做出嚟，而家做緊，將來會繼續做嘅。其實我哋每個人都係喺一個特定嘅時間同埋空間構建出嚟嘅，所以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城寨。城寨